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选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选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孟加拉国、德国、保加利亚和尼日利亚分别举行了讲演会、业绩讨论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议常例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以及介绍朝鲜军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鼎盛期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先进太阳放射光芒》、《朝鲜的枪杆子》等我国影片。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活动。在德国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